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114集，李莲英挎着胳膊撅着嘴，和几个侍卫进到县城里，直奔县衙。县衙门口有两个差役，他们看见这几个官方打扮的人蛮横地闯了过来，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更谈不上挡他们了。李莲英径直来到大堂前，一脚踹开大门，但是他没有继续向前走，因为大堂里面的情景使他愣住了。只见大堂上五花大绑着一个人，披头散发，此人约满30多岁，他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顶戴和大印，看上去既壮烈又有些滑稽。李莲英转身就问旁边的衙役， 哎，你们的县太爷哪儿去了？大堂上绑着的是谁啊？ 堂上绑的是我们老爷。 李莲英非常奇怪，冲进大堂，揪住了刘知县的头发，阴阳怪气地骂着， 好大胆的混账东西，身为朝廷命官，太后銮驾到此，你不去恭候迎接，却在此演什么把戏？ 李莲英愤愤地责问，你难道不知道轻慢朝廷该当何罪吗？刘有石这时候才抬起头回答说， 下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别给我啰嗦，本总管今天要看这狗官头上长了几个脑袋。 刘有时听到总管的字眼，眼睛里闪出了希望之光，连连向李莲英叩响头，不住的讨饶。原来按照清朝的规矩，官吏过境，无论官阶大小，当地的地方官都需要按规定来预备食宿，御驾亲临，更是要竭尽全力的供奉。饮食供奉按官阶高低而论，王公大臣每人上88一席。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海鲜以及鸡鸭肉茶品等，一共是8碗8碟，称之为上88。中下级的官员每人是中88一席，其中有鸡鸭肉等8碗8盘，档次呢比王公大臣稍低一些，所以称之为中88。供奉随从以及侍卫则是用的下66，这其中啊有肉菜等物品，一共是6盘6碗，称之为下66。如果按照这种规矩置办，每到公差过境，席面啊常常是多达100桌数百桌。西太后一行少说也有2-3千人，每过州县，单单是现搭起的临时厨房就得占据大半个街道，其中的费用更是无法计算。所以每到一处，地方官都是笑脸相迎，其实啊那背地里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再穷也得在太后面前撑一把，不能让其把官员骂自己无能， 更不能给慈禧太后留下个吝啬或者不忠的印象。从大同府开始，各地方无不按照此规模物品供奉圣驾，所以不光慈禧太后，就连随行军队都是过得非常自在。但是各地人民处处的遭受盘剥，把他们的血和泪变成了慈禧太后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比较富有的县，花点力气这种宴席还是勉强办得起的，那些贫困的县，人民都没有饭吃啊，哪来的美味佳肴来迎接圣驾？这华阴县地处桑乾河的西岸，几年来年年遭灾，人民生活极其的艰苦。县令刘有时又是个刮地皮的，只知道进不知道出，年年捐税照收不误，地里没有收成，农民拿什么去交捐税啊？无路可走，许多人啊都逃到外乡去了。这次皇驾来临，刘有时也想尽办法来供奉，在慈禧面前讨个好，但是他天性就是爱钱，自己辛苦这么多年得到的银子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孝敬慈禧这群高级的逃亡者。圣驾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无奈只好到乡间去摊派。可是人民啊确实很穷，让他们拿出一分一毫银子都不可能。刘有时回过来算了算，这数百桌酒席至少需要十多万两白银，这么一大笔钱到哪儿去弄啊？实在没有办法，转念一想，还不如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准备，什么也不管，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准备了是死，因为没什么东西准备，不准备也是死。一动不如一静，干脆一不备席，二不修道，三不接驾。也知道这样做自己活下去的希望不是很大，于是干脆摘下顶戴绑在县衙大堂之上，等着皇太后和皇上他们来了。如果要杀也不用绑了，只需要派两个人拉出去砍头得了。刘有时一听李莲英自称为总管，心想他一定能管大事，没准跟他说说好话，讨讨近乎，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呢。于是就向李莲英诉起了苦：“ 总管大人呐、啊，这华阴县是小地方，这人民非常穷啊，连续三年大旱，这庄稼没有收成，百姓的生活苦啊。”有的人家无法过了，便背井离乡逃荒了。下官身为一县之父母官，也深感惭愧，不能救民于水火，可是我识路之人怎能不知皇恩浩荡？但是下官自觉得应体察民情，我们这里大旱三年，外加上交皇粮，黎民百姓因此而破产者不计其数。圣母太后、皇上圣驾光临，本想办法供奉，怎奈所需银两竟是本县上交皇粮的数十倍呀。如此巨额开销，如果暗户摊派，本县本来就是窃匪四起，这下子不更是官逼民反吗？万一老佛爷或者皇上有个闪失，其责任重大，小人如何担当得起？思前想后，实无良策， 只好把自己绑在大堂上，求太后赐我一死。但是有一事相求，总管大人如肯相助，下官虽死无憾。 李莲英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讲来。 下官本是直隶大城县西官人，姓刘，名林立，字有时，别人称我为刘九少。我是甲午年的进士，在此处为官五年，背井离乡，家有高堂慈母，不得相见。死后但求总管大人看我为朝廷效命这么多年的份上，允许将尸骨运回小人的家乡直隶大城，小人死而无憾。说完便给李莲英不停地磕头。 也是这小小县令命不该绝，恰恰李莲英的老家也是直隶大城，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李莲英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竟然遇到了老乡，倍感亲切，对这位可怜的老乡也产生了怜悯之心。他暗自想，俗话说得好，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位老乡在这样一个穷地方任职，能混到这份上也真不容易啊。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就太不讲老乡的情分了。再者说了，救人一命，谁人没有难处啊，也保不准日后这小子有了前途，他岂能忘了我这个大恩人。想到这里，他决定想办法搭救刘有时。如果不想办法周旋，他刘有时的脑袋搬家还不是慈禧太后轻轻的一句话吗？李莲英抬起头来问刘有时，这么说你是直隶大城人啊？ 那 刘有时脱口说出了家乡话。听你这句恩呢，就知道你是大城人。李莲英笑着回答着。刘有时听了此话，心中在思虑，这个总管大人一定是大城人，要不怎么能知道大城的口音呢？再听听这人的声音，显然是个太监。刘有时偷偷地抬起眼睛向李莲英的脸上扫了一眼，发现他没有胡须，心中突然一亮。这么说，面前这位自称总管的人就是李莲英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往日找着去巴结他连门路都找不着，今天他却送上门了。于是他大胆地问了一句， 爷可是总管李大人？ 李莲英含着笑容点了点头。刘有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他面前的这位正是他朝思暮想做梦都想见的李莲英，李大总管。好个刘有时啊，就像久别亲娘的孩子又见到了亲爸爸亲妈妈，一下子扑通跪倒在李莲英的脚下失声痛哭， 请总管大人救命啊，看在同乡的份上，亲母亲故乡人，您老人家就高抬贵手，留小人一条狗命吧。 说完又给李莲英磕了两个响头。让你死不让你死， 不是我说了算。如果老佛爷一怒之下要杀你，我能保得住你吗？ 李莲英的态度虽然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没有给刘有石转信儿。刘有石又开始磕头：“ 总管大人救小人一命，小人日后必知恩图报，愿为总管大人效犬马之劳。” 李莲英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回答，让门旁的衙役过来为刘有石松绑。而正在这时，大门口闯进来一大队人马，直冲大堂而来。领头的官员开口便叫道：“ 李总管，怎么来了这么久还不回去啊？老佛爷等不及了，正在发火呢，派下官来看你。” 来者谁呢？这是甘肃藩司，名义上的督办岑春轩。原来慈禧太后一进入到华阴县境就十分的生气，派李莲英前去承办华阴县令。李莲英办事一向是雷厉风行，慈禧太后想让他去办这事，还不是手到擒来，毫不费力。可谁知李莲英去了大半天，眼看着太阳都要落山了，还不见他回来。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这年头又是兵荒马乱的，他怕李莲英有个三长两短。因为他经历过失去安德海时候的痛苦，现在这把年纪呢，如果再失去了李莲英，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急忙派岑春轩赶来查看，正赶上李莲英要给刘有石松绑。 岑大人，老佛爷等不及了吧？我正在这里训斥着华阴县令呢。 李总管，就是这儿的狗县令吗？你个狗县，身为朝廷命官，不思效忠朝廷，实在该杀。说着抽出佩剑向刘有石冲过来。 岑大人息怒，这县令也是有他的难处。你先回去告诉老佛爷，我马上就带着华阴县令回来，让他老人家别生气。 李莲英挡在了岑春轩和刘有石之间。 李总管，这样的不忠之臣，你竟然对他如此庇护，你是何居心啊？看你到老佛爷面前又如何交代。 说完带着随从出了衙门扬长而去。岑春轩一走，刘有石又跪倒在李莲英的脚下恳求着：“ 晚生自知罪不容恕，但求总管大人在老佛爷面前美言，只求能保住一条狗命。” 李莲英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扶着他站起来，亲自为他松绑，让他坐下。刘有石哪敢从容就坐呀？等李莲英坐好以后，便站在李莲英的面前。李莲英再次示意他坐下，他才侧着身子，屁股轻轻地担在椅子的一个角上，低着头，聆听着李莲英的训斥。李莲英看了看刘有石，说道：“ 哎，老佛爷的脾气，你一定知道一二吧？谁要是跟他老人家作对，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要是火了，谁进言都没有用。你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啊？真的是活得不耐烦。”自己给自己找死。不过现在啊，尚有一线生的希望，就看你尽力不尽力了。 宗国大人有什么妙计，只管说，晚生照办就是。 你看这天也快黑了，皇太后皇上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你这里，这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丢掉了，就再不可能有活的希望，所以就是大家劫舍，你也得想办法弄点吃的，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只要能让皇太后皇上吃饱吃好，我在他老人家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或者这老佛爷呀，可以饶你不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 轻轻河边唱，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轻轻河边唱，绵绵到海角，海角无不尽，相思情未了。轻轻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呀，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轻轻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轻轻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

北京时间。